善变，相信那一天抵过永远，在这一刹那冻结了时间，不懂怎么表现温柔的我们，还以为殉情只是古老的传言，离愁能有多痛，痛有多浓，那梦被埋在江南烟雨中，心碎了才懂。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九六九听资讯， 今天就来讲，一起听资讯。我邢琦。近日，教育部印发关于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管理办法，要求严格管理面向中小学生的全国性竞赛活动，原则上不举办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竞赛活动。近日，从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获悉，在近月各地共查办网络出版行政和刑事案件120多起，封堵关闭网站及账号4000余个。近期，维也纳被《经济学人》杂志评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。据悉，维也纳一套80平方米的公租房，一个月的房租只需560欧元。美国总统特朗普新座驾最新款野兽正式加入总统车队，据称这款最新版的总统专车每辆造价高达150万美元。从北京市财政局获悉，北京日前开出了首张非税收财政电子票据，这标志着北京市财政电子票据改革试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。北京市本周周六周日成为国庆节前不限行工作日，拥堵将成为节前路面的常态，国庆节后机动车限行尾号将轮换。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，感谢收听。 有有有有兄弟，我 先拨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， 白 少说一点。 缓的累积，感觉两人的世界就能够贴近一点。 别 的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，表现多一点点，让我能真的看见。告白少说一点，想陪你不止一天，多一点让我心甘情愿。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英奇。今天是9月26号星期三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14度，最高气温24度，西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空气质量优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14到22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2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、大兴、海淀、丰台在14到24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戒台寺、天池、万方亭都在13到24度。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仰卧起坐并不能消除腹部赘肉，这是真的吗？很多享受肚子的人呢，都会采取仰卧起坐的方式，但是仰卧起坐是属于一种比较全面的锻炼方式，主要锻炼的是肱三头肌、腹肌、背肌、胸大肌等肌肉群。就算是再用力的拉伸运动，实际上对减少腹部的赘肉都没有任何作用。仰卧起坐呢，是锻炼腹部肌肉、拉伸肌肉线条的好方式，它属于肌肉训练，而不是燃烧脂肪的有氧运动。也就是说，它能有效锻炼腹部肌肉，但是并不能减少赘肉，只有持续做2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才能燃烧脂肪。在这个快节奏发展的时代，面对每天的工作压力，我们需要找一个幽静的地方去走走，去看看，放松一下心情就会好很多。那么北京的国子监街是个不错的选择，国子监街东西向位于雍和宫大街与安定门内大街之间，形成于元朝初年。在明时，国子监街没有名称，只叫国子监孔庙，在清乾隆时期称国子监，至今从未改变过。国子监街保存着较好的旧京街巷的风貌，是京城现存不多的古老街道之一，巍然耸立的牌楼、夹道的古槐和两旁的大小宅院、庙宇，古色古香，清幽恬静，古城韵味十足。有时间就去转转吧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。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，寻找想创业、爱旅行、有梦想、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。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，13810010969。 您还在担心爱车？ 8153131758888。 繁星戏剧村全新浸没式独角戏《迷失在时间无涯的荒野》将于9月6日浓情上演。该剧由黄彦卓编剧及导演，张唯一、左凌峰分别挑梁主演，相信将是一场堪称颜值盛典和气质殿堂的话剧之约。 十一黄金周，怎样与众不同？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？9月23日至10月7日，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，有吃喝玩乐，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，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！抢票热线4007076666。 吃鲜炖燕窝，找小鲜炖，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，当天鲜炖，冷鲜配送，零添加，保质15天，新鲜、营养又好吃。 天猫、京东搜索“小鲜炖”，仙女的仙哦。 却不能笑着遗忘，迎着太阳看着远方，我只要你的一个承诺，无论你这话是真还是假，是我心中完美的天涯。迎着太阳看着远方，我只要

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， 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， 拼了命留不住爱的人。你说自己对爱没天分， 你说对我的爱没可能， 掏了心却把它变冷。 下雨的那天凝视着这誓言， 分手的那一年你又说老天不该言， 就算是我犯贱从此晚开时间， 剧情进行了一半说断就断。 See you.

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就走过这双线，我陪找不亮我心中嘿嘿嘿嘿嘿的一切，心往后早已经破灭，我和你要离别离别。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，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碎，大雨下红了的长夜，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，突然看透这个世界，因为要离别就走过这双线，我陪 吉尔说，能克服困难的人可使困难化为良机，当你拼尽全力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，拥有了胜任自己角色的足够能力，好运气自然就会来找你。经典久了久，我新奇，我们看到的那些好运气其实都是一种能力。在记忆里头，我不恨你了。